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年，他代表日本签下投降书。 这个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的日本军官，到底是谁呢？ 这是一个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恶魔。 美津美治郎觉得自己必须要杀更多的人，侵略更多的地盘，才能在自己升官的道路上一步步往上爬。 他的累累罪行绝不会被历史忘记。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美津美治郎。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重光葵拄着拐棍，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签字桌旁，将手上的白手套脱了下来，并摘下了帽子，毕恭毕敬地坐在椅子上，在投降书上签字。紧随他后面签字的还有另外一个日本人，他的表现却和重光葵完全不同。这个人身着日本军装，一直笔挺挺地站着。轮到他签字时，和重光葵的步履蹒跚不同，他却是快步走到了签字台前。旁边准备好的椅子，他连挨都没挨一下。本来应该脱下两只手的白色手套，他也只是象征性的脱下了右手那只，最后站着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密苏里号甲板上站满了媒体记者，他们注意到这两个日本人在签字时的区别。第二个日本军人的举止被在场的媒体记者解读为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那么这个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的日本军官到底是谁呢？这就是1945年中日双方签订的日本投降书。让我们来看看签字的日本人除了重光葵还有谁。在投降书的末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1945年9月2日9:04，日本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而这句话下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就是重光葵，重光葵下面写着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再下面一行就是那位日本军官的名字美津美治郎，五个字被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地写在了上面。美津美治郎的下面是写着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签字，最后是同盟国其他国家代表的签字。那么这个美津美治郎到底是谁呢？美津美治郎，那个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的日本军官，当时任日本军参谋总长，也是侵华战争的首级罪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是日本任期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 美津美治郎在1882年出生于日本北九州大分县。美津美治郎的童年并不愉快，继父不喜欢这个有着阴冷眼光的孩子，辱骂殴打伴随他长大，而美津美治郎的性格也就越发的阴沉怪癖。 他非常不爱说话，不仅不爱说话，连写字都不爱写，很少写日记或者给他人写信。因为美津美治郎 太不喜欢与人交往了，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石头人。石头人梅津美治郎性格怪异，由于家境的贫寒，梅津美治郎进入了陆军熊本幼年学校，这是一所免学费的培养陆军预备队伍的小学。从进入这所学校开始，梅津美治郎就一步步走上了成为法西斯军人的罪恶之路。 从陆军熊本幼年学校毕业后，梅津美治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1903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获得少尉军衔。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梅津美治郎被编入乃木希典所率第三军。 这个乃木希典是梅津美治郎的偶像，在二战前被多数日本人奉为军神，以代军严厉闻名。这位军神在侵略战场上的狂妄自大、杀人不眨眼，让年轻的梅津美治郎颇为崇拜。毕业后的梅津美治郎出任的大多都是军事研究及驻外武官等职务。按说他读书成绩好，做一个学究型的军人走官路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儿时常被欺负的他报复心理作祟，不杀人不解恨。但石头人的交际能力实在是太差了。918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曾说过，梅津美治郎简直就是一块石头，在为人上他谨小慎微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梅津美治郎处处防人，从小就生怕受到别人的歧视，因此自我保护心理很强，常常独来独往，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亲近。石头人因为一直没有多少人脉关系，很多他以前的下属都比他要升得快，曾经的下属转眼倒成了他的上司，这让一心想要当将军的梅津美治郎内心愤愤不平。 1934年，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初到中国战场的梅津美治郎虽然知道自己手中资源有限，但他察觉到这一次也许是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事实上他此后的一生也正是如此展开的，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梅津美治郎一生有两次在历史上留下笔迹的签字，一次就是1945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代表日本军方签下了投降书，另一次则是在这次签字的10年前，也就是1935年，他初到中国华北地区逼迫何应钦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和梅协定。与在密苏里号上的灰头土脸相比，10年前由梅津美治郎阴谋策划的和梅协定却是他升官之路上最得意忘形的一笔。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默认了以长城为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侵华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侵略军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但是侵华日军并不满足仅将河北省东北部划为非军事地区，为巩固伪满分裂华北，排挤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驻华北的军队，将整个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接替中村孝太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心里清楚， 自己手里只有两个大队，与中国军队正面冲突，他没实力。美津美治郎盘算着利用国民政府正在集中兵力剿共的时机，通过威胁手段实现他的阴谋。1935年间，一个被称为华北特殊化的计划由美津美治郎一手开始策动了。7月6日，和美协定签订，而正是这之后，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五省自治。其中华北五省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五地。 和美协定中的和，指的就是当时主政华北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而美就是日本驻屯军司令美津美治郎。美津美治郎通过和美协定，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连同河北的国民党党部、宪兵部队及蓝衣社等特务机关逐出了华北。美津美治郎是怎么通过一纸协定阴谋得逞的呢？ 在历史上留下重重谜团的和美协定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美津美治郎在这份谈判备忘录里都写了什么。 面对侵华日军无理要求，何应钦如何回复？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4个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民、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 他们的一生罪恶累累，他们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实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恶魔本性。 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 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溥仪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对军国主义不能姑息，正义再次宣誓，血腥的悲剧不能重演。档案推出系列节目《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敬请关注。1935年4月29日，一位穿着整齐精致的中国人从天津港口上了岸，并在当天入住了位于天津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楼下的第16号房。一切看上去似乎平常无异，但5月2日晚上11点左右，北洋饭店进来一位裹得严实的神秘人。这个神秘人直奔16号房，敲开房门，紧接着整个饭店都听到了4声枪响。神秘人随即离开了饭店，消失不见。待日本宪兵队赶到时，发现住在16号房的中国人已经死了。日本宪兵通过入住登记册查到了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沈竹君。 这个沈竹君是谁？连续2起暗杀是否有关联？原来这个沈竹君是个化名，他的真实身份是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的社长胡恩普，而另一位被暗杀的是镇报社长白余环。胡恩普和白余环两个人都是民国报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同时还有另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奸。 既然被暗杀的是汉奸，这事儿好像就容易看懂了。暗杀第二天就有传闻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杀的。 为了防止这两个人继续沦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国民政府对其进行了秘密暗杀。 但是事实真相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简单吗？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胡恩普和白玉环这两名汉奸根本不是国民政府的人杀的，按下毒手的是梅津美治郎，他杀了两个中国人，又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国民政府，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日本人惯用的贼喊抓贼的伎俩，这和1937年七七事变的情况极为雷同。暗杀事件发生后不久，梅津美治郎便向国民政府声明，日本必须采取自卫行动，对之后发生任何流血事件概不负责。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自卫行动了，从头到尾整个暗杀事件就是给日本人找了一个出兵的借口。 自此之后，住在天津的市民发现每天都有武装整齐的侵华日军士兵气态蛮横地在大街上列队行走，枪口下悬挂着锋利的刺刀，从低空呼啸而过的侵华日军重型轰炸机更是让市民提心吊胆，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也胆战心惊。他们发现自己工作的单位如天津市政府、国民党天津党部每天都有日本士兵的挑衅。 可是以梅津美治郎的实力，在军事上频频对国民党进行威胁恐吓，难道他就不怕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吗？ 事实上这件事梅津美治郎在杀人之前就想好了，他发现早在1931年，蒋介石就开始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他的主力部队都调到南方，而对华北地区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一味的妥协退让。而梅津美治郎也正是要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但是即便这样，梅津美治郎也是不敢轻易出兵的，他只能暂时虚张声势。白被杀事件就是梅津美治郎手上的一张牌，他像一只躲在暗处的魔鬼，静静地等着国民党政府来找他谈判。果然不出一个月，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派出当时主政华北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受谈判。何应钦谨记国民政府要他以安抚日本人为主，因此他一进门举止就毕恭毕敬，他刚一坐下，发现坐在对面的根本就不是梅津美治郎，而是梅津美治郎的副手酒井隆。梅津美治郎谈判前告诉酒井隆的策略就是，我们就不打算跟他们好好谈。酒井隆一到谈判桌上，就把军靴一脱，把靴子扔在了桌子上，然后脚就搭了上来。何应钦看了这种情况，感觉根本谈不下去，只能任日本人撒野。酒井隆临走之前还在院子里撒了一泡尿，然后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何应钦被酒井隆气得半死，还没有缓过神来，就收到了梅津美治郎发过来的所谓谈判备忘录，又称绝书，让他在上面签字。这是绝书的复制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梅津美治郎在这份谈判备忘录里都写了什么。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 实行之事项如下：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吏治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何应钦阁下，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昭和十年六月九日。梅津美治郎通过这份谈判备忘录提出日方的条件，一个就是要撤销国民党党部，另一个是中央军和东北军第五十军要撤出河北省以外，国民党蓝衣社和吏治社都要解散，这简直就是无理要求。 但梅津美治郎对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还不满足，认为何应钦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答应的，所以要求何应钦以书面的备忘录形式正式答复。 六月十一日，梅津美治郎派酒井隆将日本单方面拟定的决书送交给何应钦，要求何应钦签署承认。 何应钦的这个备忘录有这么几条比较重要的内容，一个呢就是要那个撤销这个国民党党部，一个呢就是说中央军和东北军的余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要撤出，还有就是国民党蓝衣社和吏治社要解散。他这个实质吧，就是要把这个国民党的，就是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势力驱逐出华北。 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和梅协定最终造成了哪些恶果？ 梅津美治郎觉得自己必须要杀更多的人。 梅津美治郎三大罪行令人发指，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同仁堂细桂药材鉴定专家卢广荣。我们甲是一年三花二年五月，三年二甲，四年登台，五年四皮，六年五皮。这人参生长过程，生长 正在给记者介绍人参鉴别方法的就是卢广荣。1956年，他进入北京同仁堂工作。1959年正式拜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学习细桂药材鉴定的女性。中药能治病会救人，靠的是药材好药材真，而像麝香、牛黄、犀角、鹿茸、人参这样的细贵中药材更是数量少价格高有奇效。个性倔强学习认真的卢广荣出徒后，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同仁堂名贵中药材把关第一人。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卢广荣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传承人。 过去以前咱没有这个用仪器用什么没有，全靠这个口尝鼻子闻，眼睛看耳朵听，尝尝什么呢，就尝它是不是那个药味儿。比如说麝香吧，这麝香本来它是有点暗味，另外它不呛眼睛，要是它掺汗水，不是你一打开就呛你眼睛流泪，

听见经典。